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义不容辞。 我希望我能够坚守下去，把这份责任，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他们勇于担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冬天去的话天气比较恶劣，零下40度左右，给我们觉得也是习以为常吧。 他们默默奉献，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 工作很累，但是我有我的这个理想，有我的信念。本身我是党员，党员你得有党员的样，就是全权为民服务。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 他用3个月跑遍河北涞源的17个乡镇，走村串户，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扶贫数据。他成功组织涞源县申报经济对口帮扶项目25个，申请帮扶资金近1.5亿元。他锲而不舍投入适合涞源的产业项目，播撒造血式扶贫的种子。他邀请环保专家为涞源发展把脉，通盘考虑扶贫产业规划，脱贫攻坚的同时留下绿水青山。他就是北京挂职河北的扶贫干部芮元鹏。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对话芮元鹏。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人物访谈。 2017年5月份，在丰台区环保局工作的芮元鹏挂职河北涞源县委常委、副县长。将近3年的时间里，借助经济扶贫的协作平台，他积极争取到北京市的资金，致力产业转移项目等资源向涞源县转移聚焦，为经济对口帮扶工作注入了新活力、新内容和新动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芮局长您好。 您好。 我们说到河北涞源，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说到王二小，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因为河北涞源就是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乡。芮局长您挂职扶贫的地方呢，就是在河北的涞源。您在去涞源挂职之前有没有去过哪儿？ 这个河北涞源啊，说实在，在挂职之前啊，是一次都没有去过。而且呢，您刚才说很多人不知道涞源就是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乡，说实在，去涞源之前啊，我也不知道河北涞源这个地方啊。去之前啊，只能说是听说过，说那个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很凉爽的地方，避暑纳凉的好地儿，就仅限于这么一点了解。也就是知道去涞源之后，上网啊查一查，才知道基本的情况，比如说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历史，包括自然情况，稍微有一点了解。 哎，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是把您和这个河北涞源 联系在了一块呢？ 要说起来，就是组织上的安排吧。扶贫的这个帮扶啊，由来已久了，针对河北的东西扶贫协作，从2016年正式开始的。说我们当时是作为第一批到河北的东西扶贫协作的挂职干部，当时扶贫攻坚对我们都是新领域。 在您去的时候，涞源虽然离北京只有200公里，但是它是戴了4顶帽子的贫困县，对这个情况也是有了心理准备的，是吗？ 说实在的啊，心理准备不是很充分，从网上可以查到一些情况，但是那个毕竟不是直观的。而且呢，我这应该是一个小秘密了，去那儿挂职之前啊，我还真自己去了一趟涞源， 前期自己去调查了一下，是吧？ 对对，那次一个是看看它距离北京到底有多远，路线怎么走，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个包括当时也看看这个营商环境啊到底怎么样啊。说实在的啊，是属于工作之外的，有个机会到那儿去看了看。 也是为了使下一步工作心里边有个底儿吧。 您花了多长时间？大概了解了哪些？在不在您的预计当中？ 那个时间很短，基本上就是一天多的时间， 就大概的了解一下。 啊，对，就是一个大概的了解。最主要就是知道来源的位置、路线、当地城市面貌，大概其风土人情，稍微有了一点了解。毕竟有个基础，总比从零开始要稍微好一点。而且我也去了他的县里边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这个情况。 刚才您是没有表明身份，对吧？ 没有。当时啊，去他那个县城啊，确实能找回咱们80年代北京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第二呢，觉得来源老百姓啊，民风还是很淳朴，感觉去的话，心里边也挺踏实的。 然后您正式的去了之后呢，您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实地调研，对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第一批东西扶贫协作到河北到来源挂职的干部，我觉得你要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你怎么开展工作啊？因为很多扶贫协作的政策我们也在学习摸索怎么跟当地实际结合，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摆在我们当时刚去挂职干部最首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做好调研是最基础最关键的。 实地调研之后这个考察的情况在您的预料当中吗？ 当时我们是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吧，走遍了来源17个乡镇，走了20多个贫困村，给人的感觉啊，我觉得还是挺震撼，超出咱们的预料。第一，没有想到距离北京200公里还会有这么贫困的地方。第二呢，来源地形地貌人文跟咱们北京啊差异还是挺大的。它是86年国家扶贫开发第一批重点县，还是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的重点县，同时呢还是河北省10个省定的深度贫困县，又是环首都脱贫攻坚示范区的重点县。这四顶贫困县的帽子戴着还是有深层次的根源，贫困程度啊超出我的预料，这种深度贫困的状况是我第一次见到，当地这个石头土坯房家徒四壁还是让人感觉很震撼。另外呢，交通不是很方便，因为来源啊是个全山区，只有县城在这个四面环山的中间一块盆地叫来源盆地，大概150平方公里，然后剩下的全是山区，那17个乡镇基本上都成放射状，分布在各个山沟里边。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3个月啊才走完了这17个乡镇？因为每去一个乡镇，山路很远，基本上都是1-2个小时、2-3个小时，然后再到那些村里边还要走1-2个小时。包括你在调研沟通的话，需要的时间很长，而且路上交通啊也不是很方便。每个乡镇之间啊，因为中间都隔着山嘛。没有连通线，不像咱们城市似的有路网，所以你去完这个乡镇，去完那个村儿，你还得回到这个县城，再去另外一个乡镇，所以它都是这种交通的方式。 所以经过这个3个月的考察之后，您当时对于扶贫做出一些成绩，会有点打鼓？ 当时确实有压力，有过这个茫然的阶段，包括一开始的扶贫吧，更多的是在输血，光是给钱给物的话还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就这个可能是您当时经过实地的调研之后得到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不能仅输血还要让他们造血，所以我看您和同事们是认定了一点，就是要按需帮扶，对症下药，要依靠产业扶贫硬闯出一条路来。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既然我们说到要按需扶贫，对症下药，它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啊，东西扶贫协作啊，它是有相应的工作内容的，干部挂职、教育帮扶、医疗帮扶、文化旅游，还有这个产业，它有一系列的这个任务指标。而且呢，当时啊，我们经历了一个政策的过渡期，或者说叫变革期吧。一开始呢，大家的着力点啊，更放在什么呀？老百姓的住房、石头土坯房，那真是啊，有100年的，有80年的，还有60年、有40年房龄的这种老房子。甚至于四处漏风漏雨，就是让人觉得很心酸。那么当时呢有很多这个帮扶呢提倡用在修桥铺路盖房上，可能能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居住条件。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当时提了这么一个按需帮扶对症下药，然后要集中精力要做这个产业帮扶，也是针对来源这种现状。因为来源这个地儿啊，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山多耕地少，再一个呢，气候很凉爽，另外呢，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但是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资源都属于保护性的，就不允许它靠山吃山了。它又耕地少，气温又低，所以农产品种植的结构啊就很受限制，只能种老玉米、小米啊或者苦荞啊，相对耐寒的，或者说是抗干旱的。 说实在，在摸索这个路的时候啊，也碰到过很多坎儿，也走过弯路，也碰过壁。这个您比如说吧，当时这个说实在啊，去按照总书记指示，我们确实一开始是这个有雄心壮志，有豪情万丈的，但是呢经过调研以后是吧，这个碰到实际问题了，那你就得冷静下来是吧，怎么解决。说实在也有茫然的时候，但是呢你工作还得做呀，脱贫攻坚战它是好做，这就不叫攻坚战了。就冷静以后思考，为什么选这个玉米，是因为来源的老百姓他会种玉米。 那如果用原来老的方式购苗种植甚至是售卖的话，那即使种起来可能跟原来的情况也一样。所以你们通过种玉米这个方式来扶贫的这件事儿上倡导了什么样的改革方式？ 你种普通的大田玉米，他种这么多年了还这么穷，怎么能提高他这个价值，这是最主要的。当时我们是跟龙平高科跟新发地啊联系，引进这个新的品种，附加值更高，使老百姓增收。通过这个整合它的这个土地资源，然后呢实现分批分茬的种，使它错季啊。 但是你想一开始的时候让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些传统的种植方式，其实应该是挺难的。包括比如说你现在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种子，哪怕是免费给你种呢，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犹豫和担心吧。 这个说实在的啊，这个过程啊也挺曲折的。先是玉米，甜玉米，糯玉米。当时我们一开始也是想必须得算清楚账，让他能知道种子多少钱，使用的种子化肥农药都给他算清楚账。种植这个鲜食玉米大概可以是原来传统老玉米的五倍，种植这个甜玉米或者说糯玉米最起码三倍以上，当时都算得很清楚。然后讲课一开始讲的时候啊，大家都很高兴，一看哎，我们觉得这事儿应该就很可行嘛，讲了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而且都很认可。但是呢真正到种的时候，你比如说当时来了二三十人是吧，讲课的时候，结果真到种的时候就来了三个这个种植户，而且这三个种植户就是临到种的时候了又都打退堂鼓了。就 所以他这个肯定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没种过他心里一定会是有一些胆怯的，这个情况之前肯定是没有想到的。 对所以说啊，通过这个事儿啊，我们就深刻体会到当地的老百姓啊确实有一个承受能力和接受能力的问题。一开始啊，说实在咱没想这么多，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外地谁种的实际案例算清楚账一二三。但是呢真正要到动手的时候又打退堂鼓，当时我们也很疑惑，当时也很苦恼，眼瞅着就来两三人，那还怎么弄啊，就形成了什么规模效益了。后来就是分析为什么，真是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啊，突然想到什么呀，这就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举个最直白的例子吧，买了一辆自行车二三百块钱，假如说丢了可能你会去找，但是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可能就再买一辆了，因为咱们现在收入水平是可以承受这个。但是对于当地的老百姓，他深度贫困线啊，原来有很多老百姓的年收入，国家确定的贫困线啊，各地区不太统一啊，大致应该在3000到3500块钱左右，这是人均年收入。那么很多人他连这个水平都达不到的话，他种原来的老玉米可能旱涝保收，一年一亩地怎么收个300-400块钱他能保证。但是新东西他没种过，一旦有损失的话他是承受不起这个损失的，这就是他一个承受能力。 这个事儿还得干下去，那你想了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啊我觉得啊还是有当地啊乡镇啊还有农业农村啊包括我们丰台的种子站关键时刻还是发挥作用。我们当时是动员了一些种植大户，其实当时第一年啊就是一个人，一个种植大户叫王建飞，他是接触过这个市场，而且一直在从事一些这个蔬菜玉米种植，也在做一些这个销售，所以他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我们当时就是动员了这个种植大户，当年种了也是让这个种子站免费给他提供的种子。后来这个收益一出来以后，当时甭说这个产品啊运到北京了，在当地都供不应求，这样呢通过身边的人种植成功了，这样他更有说服力，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第二年就开始这个踊跃的种植，所以这就后来就推广开了。而且王建飞种植的时候还有一些当地的人啊就在他那儿打工，也亲身经历了这个，发现这个东西并不是很难。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关键是我觉得可能不在于这一年我的收益多少，而在于观念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已经开始有改变了。 对， 我觉得这就是扶贫协作政策，用实际的案例这个让老百姓受益。其实扶贫扶志和扶贫扶志这两个志啊，都是应该是这个智力的志， 一个是智力的志，嗯， 对， 第二个志是 志气的志，嗯，对， 您怎么理解这两个志？ 就是说第一，智力的志就是让老百姓接收新的这个理念方法新的技术，智力的志，然后这个志气的志呢，就让老百姓啊有脱贫的这种动力，有这种脱贫的信心。怎么能实现呢？只有他这个掌握了脱贫的这个技术了，或者说看到这个希望，他才能更有动力更有信心，这俩应该是密不可分的， 嗯，所以这个玉米种植是打开了，应该说是当时的这个第一步走的还是不错的，对吧？立马找准了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方向， 这个事儿啊，嗯，实际上它是并行的，不能说就瞄准一个事儿只做这一个，因为什么呀，东西扶贫协作任务有六项嘛，你都得落实，那么扶贫产业我觉得也不能说单打一，所以在运作玉米的同时，我们还运作了其他的，是吧？你比如说芽菜啊，或者说包括后来这个马产业的项目。 因为首都的功能定位之一就是要科技创新中心嘛，那既然是我们北京对邦府，也要有北京的特色。其实刚才我们引进这个玉米种，包括引进新的种植方式，也是引进这个农业科技哈，引进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农业产业项目是您一直在主导的这个工作哈。你有没有算过引进过多少高科技的项目？ 确实没有特别仔细的算过，但是亲身经历的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确实有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是走了一些弯路，包括后来重新回归到怎么能结合当地实际，回归到这个农产品加工或者农产品种植，回归到这个主业。 走过哪些弯路，就是记忆特别深刻的？ 因为一开始啊，肯定是想全力以赴，能让很多产业在来源落地开花结果。当时觉得来源跟北京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当时呢，咱们北京啊也在进行一些疏整促，包括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也曾经想过把一些实际上附加值也是很高的，包括混凝土添加剂啊，包括有一些做这个医疗器械啊，这些产业想往来源那块引。而且当时呢，来源也有个这个经济开发区，这个但是呢，这个后来还是没有成功。后来我们也深刻反思为什么不行，这个有些制造加工业或者说科技产业需要原材料，需要便利的交通物流，相对于这个来说，这些行业不具备这个便利条件。有两个项目看完了以后，后来还是扭头就走了，怎么挽留也不行。那么后来我们觉得深入思考怎么能结合当地的实际，还是以农业为主，最终啊还得从这个农副产品上面来下功夫。那么后来呢，从区里边啊，丰台区嘛，因为区里边对于这个扶贫协作工作啊特别重视，也动员一些企业到来源去考察。那么其中就我们区有一家这个叫绿山谷芽菜这个公司，那么他去了以后，第一呢，来源的生态环境好，山好水好，气温条件他觉得都非常适宜。但是说实在啊，一个产业项目要想落地啊，这个历程也是很曲折的。一开始呢，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呀，把这个芽苗菜的种植引进当地的贫困户，让贫困户来种植，然后呢利用来源当地他这种旅游资源，因为来源有白石山嘛，白石山是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五 A 级景区，每年游览的人非常多。那么只要贫困户种完了以后，这个芽苗菜用一种这个非常健康、绿色、保健的食品，推广这个芽苗菜的包子或者饺子或者菜，在当地在旅游业里边做一些，然后让老百姓增加收入。一开始也是信心满满，而且给贫困户啊提供了很多这个芽苗菜种植的设备、托盘儿，包括浇水的设备，这一系列都弄好了，贫困户也都非常高兴。但是后来啊，经历了几个月以后啊，再去就发现很多苗啊长疯了，有的要不然干了，效果并不是很好。说实在，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不是很成功，心里边也挺难受。这个挺好的事儿，是不是这个贫困户是吧？他犯懒啊，还是不愿意啊？当时也有这种情绪。但是呢，我觉得短暂的这个过去以后，还得思考为什么不行。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虽然能种植，但是当地这些贫困户啊，他没有营销或者是说加工制作这种能力。 种是种出来了，但是接下来怎么样，就是在营销方面打开销路。 对，没错，种它是可以种，很简单，但是呢，它没有后期营销的能力。 他可能有些观念也跟不上。对， 就您帮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光产业的哪个部分，而是整个的产业链的整体是需要来再继续帮扶的。 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啊，我们就深入思考，后来又跟立山谷芽菜这个老总啊进行沟通，看看您以一种什么方式，因为他也非常感兴趣。第一，他本身企业发展有需求；第二呢，他有扶贫的情怀，所以我们就后来深入的探讨，最后确定了引进他。来源县啊有一个这个扶贫产业园在那儿建厂， 整体的进入 对投资建厂。后来谋划了一个扶贫模式，叫三金扶贫。他在那儿建厂以后，第一可以雇佣当地贫困户到他这个企业来打工，说白了就是挣工资、挣薪金。还有一个呢，我们用这个扶贫协作的资金啊入股企业，然后能为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能够分红，这叫让老百姓挣股金。然后还有一个带动周边的贫困户家庭种植，这就解决了原来贫困户种完了没地儿卖，就是让老百姓干他最擅长的，这样企业集中回收。 公司在那儿，但是跟周边的这些农户会有，就是相当于跟他们下订单，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呢，这个模式说白了就是，第一，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企业就业，没有劳动能力的可以这个分红保障兜底，所以这样呢，就业的没有劳动能力兜底分红的，还有一些就是家庭种植的，整体上企业就业就达到150人，然后兜底分红是300多人，同时呢覆盖了扶贫产业园周边啊500多户家庭种植的。这个案例啊，整个带贫效益啊它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这个案例呢最后是入选了咱们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叫10大案例嘛。 相当于这个算是我们第一批扶贫探索出来的一种对口的产业帮扶扶贫的项目的一个样本，对吧？ 对。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 他用3个月跑遍河北涞源的17个乡镇，走村串户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扶贫数据。他成功组织涞源县申报经济对口帮扶项目25个，申请帮扶资金近1.5亿元。他锲而不舍投入适合涞源的产业项目，播撒造血式扶贫的种子。他邀请环保专家为涞源发展把脉，通盘考虑扶贫产业规划，脱贫攻坚的同时留下绿水青山。他就是北京挂职河北的扶贫干部芮元鹏。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对话芮元鹏。 我们看到丰台跟涞源建立了一个结对帮扶的关系之后，涞源是慢慢的引进了好几十个这样的产业帮扶项目了，确实是实现了您当时开始经过调研之后提出来的，就是要依靠产业扶贫硬闯出一条路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那这个呢是我们从产业硬闯了，然后这个路呢也是慢慢的越走越稳了。异地扶贫搬迁，总的来说就是贫困户走出深山搬进楼房，他确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但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从当地搬出来之后怎么留得下，能致富。如果让您再回想哈，异地搬迁的这个工作，您觉得那个工作好干吗？ 实际上这个事儿啊，异地扶贫搬迁啊是解决老百姓安全住房的问题，因为脱贫里边啊住房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实际上在扶贫协作里边啊做的并不是以这个异地扶贫搬迁为主，因为异地扶贫搬迁啊这个、国家有政策，主要是这个由发改系统来总牵头。咱们扶贫协作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有一些啊异地扶贫搬迁政策不能覆盖到，那么咱们通过扶贫协作来解决。就是国家异地扶贫搬迁这个政策非常好，就解决出就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呢，就是把一些这个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的老百姓都搬到咱们环境好一些的地区集中居住，这样改善他的生产生活条件。涞源的异地扶贫搬迁在河北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也有一些老百姓故土难舍，不愿意搬，有这种情况。 故土难离，第二个就是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怎么样能够我干一些什么，对吧？怎么样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您刚才说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着力解决异地扶贫搬迁以后老百姓就业生存生活的问题， 还有一个解决部分老百姓不愿意搬迁，这部分是没在异地扶贫搬迁政策里边。那么先说第一个，就是异地扶贫搬迁以后，就刚才我跟您提到有一个扶贫产业园，就是我们莱县啊有两个大的异地扶贫搬迁的这个小区，一个是城北，是叫福泽园，它主要是解决县城以北啊15个村集中搬迁上楼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恩泽园在白山附近，然后解决是县城以南3个乡10个村的异地扶贫搬迁。这两个地方呢，总体上搬出贫困人口啊，应该是10000多人，其中县城北边这个应该是5500多人，然后县城南边，我刚才提到这个白山附近这个恩泽园应该是4500多人。上楼了，居住环境很好了，但是呢他离开了原来他那个山村，那但是那儿呢原来甭管多少能够种一点养一点，能解决一些基本的需求问题，但是上楼了以后搬出来了，环境改善了，但是要解决这个就业的问题，要解决增收的问题。所以呢当时我们主要是跟县委县政府啊共同谋划，打造了一个两区同建，就是在建设异地扶贫搬迁小区的同时，我们在旁边建立一个扶贫产业园，就在这个小区的边上，距离很近。扶贫产业园主要是引进企业，促进就业，解决老百姓增收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咱们异地扶贫搬迁里边提到叫搬得出、稳得住、有收入、能支付，有这么一个提法， 家门口就能就业了 啊。对， 这个大家才愿意搬， 这才能让他安心啊。白山产业园那儿有一个说法，因为包括刚才我跟您提的，我们那个绿山谷芽菜，包括后来做那个光伏的，他们最后都落户到那个白石山产业园，这样呢就解决了搬出来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嗯，那还有一些就是不太愿意搬出来的这部分居民怎么办呢？ 就是做老百姓不愿意搬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用扶贫协作资金啊，解决了莱源3个贫困村的就地老百姓住房改造，盖上新房子，老百姓最后非常高兴，对那个村整个从住房的改造到饮水到这个产业，咱们是全方位的帮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牛栏村，从住房到饮水到道路到产业是全方位帮扶。这个村啊，它是这个莱县啊最西北的一个村，跟山西灵丘交界，按照原来应该是异地扶贫搬迁，为什么不愿意搬啊？因为这个村在深山里边，它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有山有水，阳光又非常足，老百姓呢又有传统养牛的习惯，所以环境很好，老百姓是不愿意搬，就愿意还在这个村继续居住下去。但是呢他的住房又非常破了，他又不搬的话呢，国家的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又不适用，这就碰上难题了。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异地扶贫的这个资金我又不能用过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这个县里边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啊，咱们北京帮扶来了，用北京帮扶的资金支持了北牛栏村的整村的拆建改造。这样呢，参考异地扶贫搬迁的这个标准，给老百姓解决新的住房问题。因为北牛栏村啊，这些老百姓的房子呀、实在是太破旧了，它在深山里边嘛，这个都是这个石头土坯房，所以这样呢，整村新建了以后啊，真是现在如果咱们去的话，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那种感觉。过去北牛栏村有好多年轻人啊，逢年过节才回去一趟，平时都不愿意回去，现在呢平时都愿意去待会儿去，因为环境改变了，再加上它原有的这种生态，所以现在甚至于有一些旅游啊，包括这个休闲呢，都愿意去那儿。可以有点画面感，就是一个深山里边小山村，过去呢就是住的石头土坯房，靠自己养点牛啊，天天就是放牛，然后种点红薯，种点南瓜啊，种点玉米，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完了呢，看到了这个有些搬迁了，但是故土难舍，而且这个村啊是有点文化的，所以这也注定这些老百姓他不愿意搬。但是按照扶贫的这个标准，咱又得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咱就得按照这个高标准来打造，让老百姓得喝上自来水，过去他们都是井水啊自己去挑去，这样这个自来水都入户，然后用上崭新的厨房，又有抽水马桶。所以后来老百姓就有那么几句话嘛，叫这个住上新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 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扶贫项目上来做了一些工作，那我们再来说说芮局长您和一同去扶贫的小伙伴的故事。因为你们是第一批嘛，我们说万事开头难，好像您去这个莱源开头好像确实挺难的。去那儿不久呢，也是在那个3个月的走访调研回来的这个路上，好像是您被一辆闯红灯的车给撞伤了，是吗？ 哎呀，是有这么个事儿，这个也算一个经历啊。说实在，我感觉都差点交代了。当时，哎呦，应该是断了七根肋骨吧。 哎呦，那还挺严重的。 对，去了正好就是你说的啊，应该是在2017年的8月份，正好是我们去了以后调研，是吧？那个过程中出了这么一个，当时那个车好像速度还挺快，把我们这个车上两个人全给撞的，都住了院了。但是我觉得啊，说实在也是一个经历。这个因为每年啊，这个扶贫战线啊都会有人牺牲，打攻坚战嘛。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啊，我觉得已经都过去了，就不算什么。 您刚去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断了七根肋骨，很严重，完全就是可以就养伤了，可以回来了。因为本来也是去挂职的嘛。但是我是听说啊，您当时躺在病床上，还是要坚持的去做扶贫这件事儿。 我当时啊，就像您说的，想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当时正好是调研完了，我们正在完善机制。把这个扶贫工作啊机制怎么建立完善，包括扶贫项目怎么申报，因为当时正好开始要申报这些扶贫协作项目，而且呢经过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沟通，包括刚才说调研跟部门跟乡镇啊沟通，已经有了这个思路。一开始咱们提的正是要大干一场，所以这个时候我感觉啊停不下来，这个虽然躺在那儿动活不了吧，因为打攻坚战嘛，经历了刚才说了一开始的豪情万丈，中间的迷茫，思路明确了，我觉得就应该坚定的往前推进了。而且很多工作机制建立完善了，正式要大干一场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倒下了，但是能坚持着，就是一只手拿着手机联络，包括我们两个同事在那儿，很多事儿吧还真是放不下。因为要是真趴了窝了，我觉得这前期的努力就白费了，包括后边是吧，下一步的很多工作我觉得就耽误了。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坚持的劲儿吧。 就这个事儿我干了，付出了，那么接下来就想看一看我们之前的这个调研，我们的这个决定，我们如果实施下去它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就这么一股劲儿来支撑着继续干下去。今天再回去来看，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扶贫的责任和使命的？ 在这个时代啊，我觉得赶上这么一个光荣而艰巨也是责任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大事儿，应该是个荣幸。这两年多的挂职经历，我觉得对我应该是一辈子的财富。首先你想啊，这是三大攻坚战嘛，脱贫攻坚是排在首位的。我们既经历了政策的学习，又作为第一批探索者，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啊，甭管说努力坚持有了一些成效，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而且呢通过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拓宽了自己的视野，而且提升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是受益无穷的。包括我个人本身原来就在环保战线，然后后来又到脱贫攻坚，现在又回到这个生态环境领域。说实在啊，脱贫攻坚里边有很多需要去闯，需要探索，需要坚持。同样我觉得这种精神在我现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战线也一样非常适用。而且呢现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嘛，对于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我觉得也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所以是因为您一直从事的是环保工作嘛，那在来源的那段时间呢又是扶贫工作，您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环保和扶贫都是要打攻坚战，这是两者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那么经过了这个扶贫工作之后，再次回到环保工作的这个岗位上，您觉得您自己在处理工作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吗？您能自己能感受到这些变化吗？ 我觉得还真是有挺大的变化。说实在啊，原来在环保部门工作啊，因为在部门嘛，长期从事专业的工作，虽然碰到一些问题，但是啊，视角啊相对比较窄，只是你专业领域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脱贫攻坚战啊，则不同，既得了解民情民意，也得把握这个政策要点，然后同时呢，你还得参与项目的实施，而且各个层面是吧？就是我觉得最大收获是什么呀？第一，眼界更开阔了，你得从全面去考虑。第二呢，就是你怎么能是吧更结合实际的去这个解决问题，而不是限于专门的框架性的狭窄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 好的，谢谢芮局长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故事。